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31章第三个项目第108集。 哈利的心沉了几沉，猜谜是赫敏的拿手好戏，但不是他的。他权衡了一下，如果谜语太难，他可以不回答，斯芬克斯不会伤害他，他可以另外再找一条通往迷宫中心的路。 好吧， 他说， 我能听一下谜语吗？ 斯芬克斯坐到他的后腿上，挡在路中央，念道， 先想想什么人总戴着假面，行动诡秘，谎话连篇，再告诉我什么东西总是缝缝补补，中间的中间，尾部的尾部，最后告诉我想不出词的时候，那个声音经常被脱口而出，现在把它们连起来，回答我，什么是你不愿亲吻的动物？ 哈利张口结舌地望着斯芬克斯， 你能再念一遍吗？念慢一点。 他试探地问道。斯芬克斯对他眨眨眼，微微一笑，把那首诗又念了一遍。 所有的线索加起来是一个我不愿亲吻的动物， 哈利问道。斯芬克斯只是神秘的微微一笑，哈利认为这表示是。他在脑海里搜索，他不愿亲吻的动物有很多，首先想到的是炸尾螺，但是隐约感到这不是谜底，他必须努力解开线索。 戴着假面， 他瞪着斯芬克斯自言自语， 总是说谎，那是 Imposter， 不，这不是我的答案，是 Spy。 我过会儿再想这个，你能再说一下第二个线索吗？ 斯芬克斯把诗的下面两行又念了一遍， 什么东西总是缝缝补补， 哈利重复道， 想不出来。 middle 的中间，能再念念最后几句吗？ 斯芬克斯把最后四句又念了一遍， 想不出词儿的时候，脱口而出的声音， 哈利说， 应该是等一等，是一种声音。 斯芬克斯朝他微笑着。 Spy， 哈利踱着步说。 我不愿亲吻的动物，是 Spy 的珍珠。 斯芬克斯笑得更亲切了，他站起来，伸直两条前腿，挪到一边给他让路。 谢谢。 哈利为自己的聪明感到惊讶，赶紧冲了过去，一定很近了，一定。魔杖告诉他方向完全正确，只要不遇到什么太可怕的事情，他也许有机会。前面是个岔路口， 给我指路， 他又对魔杖说。魔杖转了一下，指向右边的一条路，他沿着这条路跑去，前面看到了亮光。100米开外，三墙碑在底座上闪烁着诱人的光芒，哈利撒腿跑了起来。突然，一个黑影冲到了他前面的路上。塞德里克抢先了，他正在全速朝奖杯冲刺。哈利知道自己怎么也追不上了，塞德里克比他高得多，腿比他的长。接着，哈利看见左边树篱外有一个巨大的东西，正在另一条交叉的路上快速向这边移动。塞德里克眼看就要跟他撞上了，可塞德里克两眼只顾盯着奖杯，根本没看见。 塞德里克！ 哈利大喊， 当心左边！ 塞德里克扭头看见了，急忙一闪，避免了与那个东西撞在一起，但是动作太猛，他摔倒了。哈利看到塞德里克的魔杖飞了出去，一只硕大无比的蜘蛛爬过来，俯身向塞德里克压去。 滚滚倒地！ 哈利喊道。咒语击中了蜘蛛那庞大的乌黑多毛的身体， 但似乎只是朝他扔了一块石头。蜘蛛抽搐了一下，迅即转身朝哈利冲来。 滚滚倒地，障碍重重，滚滚倒地！ 没有用，可能是蜘蛛太大，或是它的魔力太强，咒语对它不起作用，反而更加激怒了它。哈利恐惧地看见了八只闪亮的黑眼睛和锋利的钳子，蜘蛛已经扑到他身上了。蜘蛛用前腿把哈利举到空中，哈利拼命挣扎，他试图用脚踢他，腿碰到了他的钳子，立刻是一阵钻心的疼痛。他听见塞德里克也在喊：“ 混混倒地！” 但是他的咒语同样不起作用。蜘蛛又张开钳子，哈利举起魔杖高喊：“ 说你勇气！” 还算有效，这个缴械咒使蜘蛛放开了他，但这意味着哈利从3米高的高处摔了下来。已经受伤的腿吃不住身体的重量，他一下子瘫倒在地。他想都没想，就用魔杖对准蜘蛛的下腹部，像他对炸尾螺那样大喊一声：“ 混混倒地！” 塞德里克也喊出了同样的咒语。两个咒语合起来，产生了一个咒语起不到的作用。蜘蛛倒向一旁，压垮了一片树篱，毛乎乎的长腿横七竖八地瘫在地上。 哈利， 他听见塞德里克叫道：“ 你没事吧？他没倒在你身上吧？”“没有。” 哈利气喘吁吁地喊道。他低头看看自己的腿，血流不止，撕破的长袍上有一些粘稠的东西，是蜘蛛的钳子上分泌出来的。他试图站起来，可是腿抖得很厉害，支撑不住身体的重量。他靠在树篱上，大口地喘气，环顾四周。塞德里克站在离三墙碑只有几英尺的地方，奖杯在他身后闪烁。 拿吧， 哈利喘着气对塞德里克说：“ 快拿呀，你已经到了。” 塞德里克没有动，他站在那里看着哈利，然后回头望着奖杯。在奖杯的金光映照下，哈利能看到塞德里克脸上渴望的表情。塞德里克又回头看看哈利，哈利正扶着树篱勉强站起来。塞德里克深深吸了口气：“ 你拿吧，应该是你赢的，你两次救了我的命。”“ 规则不是这样。” 哈利说，他感到很恼火，他的腿疼得厉害，为了甩掉蜘蛛弄得浑身都疼，在那么多努力之后却又败给了塞德里克，就像那次请秋跳舞一样。“ 谁先到谁得分，是你先到，我说的是真的，我这条腿可没法赛跑。” 塞德里克朝昏倒的蜘蛛走了几步，离奖杯远了一些，他摇了摇头。“ 不。” 他说。“ 别发扬风格了。” 哈利不耐烦地说。“ 快拿吧，拿了我们好出去。” 塞德里克看见哈利紧紧抓住树篱，好让自己站稳。“ 你告诉我有火龙。” 塞德里克说。“ 要不是你事先提醒，我在第一个项目就被淘汰了。是我先得到了帮助。” 哈利急躁地说，一边试图用袍子擦去腿上的血。“ 后来你告诉了我金蛋的秘密，我们扯平了。也是有人先帮助我的。” 塞德里克说。“ 我们还是扯平了。” 哈利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自己的伤腿，刚把重量压上去，腿就剧烈地颤抖起来。他被蜘蛛扔下来时扭伤了脚脖子。“ 你第二个项目的得分应该更高一点。” 塞德里克执拗地说。“ 你留在后面救出了所有的人质，我也应该那样做的。只有我傻里傻气把那首歌当真了。” 哈利没好气地说。“ 快拿奖杯吧。”“不。” 塞德里克说。他跨过纠结的蜘蛛腿走到哈利身边。哈利瞪着他。塞德里克是认真的，他是在放弃赫奇帕奇学院数百年来没曾得到过的荣誉。“ 你去吧。” 塞德里克说，看上去他是用了全部的毅力才说出这句话的，但他表情坚决，抱着双臂，看来是下定了决心。 哈利的目光移到奖杯上，在奖杯的光芒中，他一时思绪恍惚，仿佛看见自己捧着他走出迷宫。他高高的举起三强杯，耳边是人群的欢呼。他比以往更清晰地看见秋的脸上洋溢着钦佩的光彩，然后幻觉消失了，他看到了昏暗中塞德里克固执的面孔。 我们俩一起， 哈利说。 什么？两个人同时拿，仍然是霍格沃茨获胜，我们是并列冠军。 塞德里克瞪着哈利，松开了抱着的手臂。 你真想这样？当然， 哈利说。 当然，我们互相帮助，克服了困难，对不对？我们俩一起到了这里，让我们一起去拿吧。 一时间，塞德里克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然后他绽开了笑容。 听你的， 他说。 来吧。 他抓住哈利的胳膊，扶着哈利一瘸一拐地朝奖杯走去。走到之后，两人分别把手举在一个闪光的把手上方。 数到三，好吗？ 哈利说。 一，二，三。 他和塞德里克一人抓住了一个把手，哈利顿时觉得肚脐后面好像被扯了一下，他的双脚离开了地面，但他无法松开攥着三强杯的手，这只手拖着他在呼啸的风声和旋转的色彩中向前飞去，塞德里克在他旁边。